더 좋은 걸 네 맘은 이제 말 안 해도 아는 걸 굿나잇 喜欢这首歌曲的感觉 Girl Girl Sleepy 宋智恩带来的这首 Good Night、他们的这次甜蜜的合作、把男女之间那种甜蜜的氛围拉高拉高再拉高，你会在音乐当中听到穿插在其中的气音，这是一种贴耳的演唱技巧。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听好啊，你挺好，这些年轻人特别喜欢那种表达方式，你会觉得这首歌就是他们正在对你唱，会接收到满满的爱意。也在这个大家都忙于总结和展望的岁末年初啊，来听到这一首歌曲也是很有感觉，很到位，很甜蜜，也让我们甜蜜下去，一直甜蜜到2022年。期待一下全新的汽车音乐会。好了，陪伴你已经走过了从2015年开始。马上要迈入到第八个年头了，哎，汽车音乐会不知不觉陪伴你走过八年的时光。今天我特别要问一下，有没有人是从2015年1月1号就开始收听，一直听到我们2022年1月1号的，跨入到第八个年头，有没有？老董肯定是了，老董听到高兴啊，赶快发红包。好了，家族群当中继续来发位置发红包。那听听聊天室当中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啊，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在这里呢，也希望我们2022年的聊天室啊也是很火爆的哈，越来越旺啊。来，下花花姐招呼一下大家，来给大家准备点花生瓜子儿。我记得小的时候哈，这个元旦呢是最期待的，在学校当中是最热闹的时刻。为什么呢？因为那会儿我们都要筹备联欢会哈，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什么联欢会了啊。那会儿我们还要准备贺卡，就是贺年卡，然后都是自己精心制作的，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贺年卡，哇，层出不穷，好漂亮。然后呢，就会在这个新年联欢会的时候互送给同学哈，来，希望你在新年有新的进步啊，希望你学业有成啊，来接下来这一年，咱们继续做最好的朋友啊，不离不弃啊，就是同学之间的各种表达啊表示。而且呢，在12月31号的联欢晚会哈、大家都会拿出这个使出浑身的解数啊，每人拿出看家的本事哈、在这个舞台上尽情的来展示自己，我来给大家跳一舞。我来吹个笛子，我来弹个钢琴，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小朋友的才艺大大的超过了我们那会儿，我们那会儿还没有那么多的课外班哈，没有什么学笛子的，学打鼓的，学什么各种技艺啊，那会儿好像还没有，都是学校里的这个练两件哈。那现在的孩子们可都是练家的，在外面的各种学哈，然后呢这个艺术。各种都是艺术生，对啊，怎么都得会一门乐器哈，怎么都得会一个艺术门类哈，要么人家朗诵特别棒，要么人家唱歌特别好，要么人家京剧也唱得很好，要么人家舞蹈，然后各种乐器更不用说了。所以如果现在有联欢会的话，我觉得会更加精彩，因为孩子们现在真的是多才多艺了哈。没有了，没关系，在这个岁末年初，汽车音乐会不是还在精彩上演吗？好了，关于过去的种种，你也可以来说一说。是这个2021年只剩下最后的29、30、31，就剩3天不到的时间了。想对2021说什么？想对2022说什么？好了，现在在在听众当中征集你的留言哈，已经好几位听众朋友私信我了。你呢？你还在等什么？就差你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2021年度最后一周第52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4位，王心凌《往幸福出发吧》，特别把这首歌曲送给妞咪，我们的听众朋友、好朋友，祝福你在2022年身体健康，早日康复，《往幸福出发吧》。 空气永远那么热烈，安慰完他失恋，聊你的改变。笑得脸上还有眼泪，我们互相宝贝， 互相宝贝。 难免你我也会疲倦，要加油一点，让朋友摸摸头，擦干了双眼，要走得更远。 出发吧， 往幸福出发。 身很难，梦想很贵，要加油一点。不管未来多远，要是不快乐，会不甘愿，会很不甘愿。不管多远， 往幸福出发吧，勇敢寻找让自己发亮的地方。爱给我们能量，转过身继续找。 在身旁，让我们一起往幸福出发吧。王心凌这首《往幸福出发吧》送给我们春前的听众朋友。好了，听听聊天室当中呢，现在已经是宾客满盆哈，来了很多的新朋友还有老朋友。先来看看抢到沙发的是谁。燕林，每天都是你抢到沙发哈，这两天都是你，怎么还是你？ How old are you？ 怎么老是你？还有面朝大海仰望星空1840也留言了，谢谢你们的支持。还有蜜姿是吗？变形请天助，白纸半张，笑笑爱天天。还有5755一定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是吧？以前好像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数字，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数字，注意一下，改一下你们的名字哈，赶快升级啊，还可以有很多的玩法呢。还有晨曦也来了，4438也来了，生如小花不用说了，花姐呢总是在大家簇拥之下，然后呢登场哈，然后呢开始招呼大家，来来来，你们坐吧。哎呦妈呀，老板娘的气势了。没有没有，这是我说的哈，花姐你别生气，别在意哈，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开玩笑。亲爱的苏你好，赶紧扯别的哈。哎，还有没有哟？老 K 你也来了，不是，他的名字就叫做哟老 K。 生活大百科，还有这是晒图的夏花，还说这是小熊拿铁啊，被我搞化了，早上来一杯小熊拿铁。哎，我特别想知道画之前什么样子，是真的在拿铁的上面有一只立在那里的小熊吗？看起来好可爱哦。还有这是只好空白说，在问候奋斗哈。还有哎，这是新朋友是不是金妞？是我们听听聊天室当中的新朋友，是我们家族群当中的老朋友啊。好了好了，继续再听听FM 的聊天室当中来打卡报道吧。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还有一件事啊，把不羁之士给我喊出来。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快乐的音符，继续震撼的节奏。第13位牛奶咖啡快乐星猫，有请。快乐起来，快乐星猫。 是一只猫，快乐的星猫，周围猫起跑，音乐的符号。我是一只猫，带给你热闹，一起来舞蹈，你快乐就好。我的身体摇摇，嘴巴翘翘，我是快乐星猫。 我是一只快乐的猫，只要你快乐我就会快乐。牛奶咖啡在2005年推出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燃烧吧小宇宙》，快乐星猫就在其中。这是一张十分具有2005年摩登天空味道的专辑，够摇滚，够独立，够热情。在这张专辑当中呢，牛奶咖啡充分体现了他们的创作水准哈，玩转了很多现在看起来仍然不过时的音乐风格。我当时觉得哇，音乐还可以这样玩啊，现在看起来哇，音乐那会儿就这样玩了。作为一支年轻的乐队，首张专辑的成绩是相当不错的。牛奶咖啡，快乐星猫，哎，特别喜欢牛奶咖啡哈。首先喜欢他们的名字，因为喜欢喝牛奶喝咖啡嘛，对啊。然后呢，就是他们的音乐，为什么喜欢他们的音乐？就是动静皆宜啦。像刚刚摇滚曲风的作品，他们演绎的特别带感带劲儿的那一种。但是慢歌，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偏冷门的歌曲，比如说《旅客》呀。比如说不想长大等等，真的就是那种，还有你好明天好像也在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上，明天你好，对，那些慢歌演绎的又是那样的刻骨铭心，哎，动静皆宜。无论是慢歌快歌，无论什么曲风的作品，都是驾驭的游刃有余哦。这就是汽车音乐会当中放送的音乐，牛奶咖啡的音乐，快乐星猫。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那一年初夏，西瓜沙发遥控器， 我遇见你在最美的年华，一起长大，我等你回家，上课下课毕业啦。 好时光多像旋转木马，一圈一圈快乐没终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在大世界守护着小小的永远。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你在身边，所以明天快乐就有我。 某一年失恋，你说世界没童话， 随它去吧，没童话就听我讲个笑话。 快乐会很辣，笑和泪一起出发， 甜美它我们放松一下，约好全家来度一个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在大世界守护着小小的永远。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你在身边，所以明天快乐就有我。 四季随风更迭，青春永远耀眼，一辈子一个月，拉钩不变。 我们一起来唱吧。 小小的永远，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你在身边，所以明天 快乐就有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在大世界守护着小小的永远。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你在身边，所以明天有更好的我。 四季随风更迭，青春 好，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请 TFBOYS 给我们来唱这一小快乐的歌。我来改编一下词，它就在汽车音乐会。 哎，最后这个什么调？是不是这个调？ 给我们也写一首歌。这是为快乐大本营写的一首歌曲啊，同一条快乐。剑客的创作呢，对于他们来说不止于一份圆梦的合作那么简单，更多的还需要倾注感情，为之赋予重一重赋予一重特殊的纪念意义。而在创作过程当中，为了使歌曲的气质随性不落俗套，是大胆打破了常规的编曲模式哈，借由交响管弦乐等乐器将音乐剧的元素和概念融入曲中，就中间最后还差44秒的时候，那个音乐很棒哈，精心程度是不言而喻了。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2位歌曲 TFBOYS 同一秒快乐继续攀升了第1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eah， 有草谷蚊占住，我怎么可预算亲密的蔓延，叫我不敢共处，不用惊番薯，我的水果也许也可煮煮，今夜不下厨没坏处，诱惑太大了，引到心也算上运气，但太多心要穿，要是街尽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当甜蜜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乱，时到啤梨啤梨苹果橙，什么一餐必餐不敢拣，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想情感，是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知我只需感，是多啤梨啤梨苹果橙，苹果橙是多啤梨点样拣，是咪减一磅佢就爱我多一晚，想爱一个人使唔使咁艰难，苹果橙是多啤梨点样拣，到底有冇用搞成咁样真系有啲唔抵撑，好在我唔系冇得拣。炒饭的味道，吃过都知道好，孤独的味道，却更不想遇到。一磅一绝路，也许减到我可与他修好。一磅一自豪，但愿看到。太大了，忍到心也酸，想去吃但太多衫要穿，要是街尽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当甜蜜更短，应该怎去算，不吃饱心更乱，时多啤梨啤梨苹果橙，什么 A 餐 B 餐不敢干，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想情感，是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知我只需拣，是多啤梨啤梨苹果橙，苹果橙是多啤梨苹果橙，什么能多招3蚊一只橙，一点你会失恋惨定系假好眼，食餐好就间餐饱，情越浓口越淡，拣下啲士多啤梨有冇难，我真系唔识拣，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苹果橙士多啤梨苹果橙，是否比起失恋还我多一晚，想我一个人真心还凄惨，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失恋惨定系假可能，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知我只需拣。 感叹刚刚揭晓的2021年度最后一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到第11位的歌曲，首首好听哦，首首欢快啊，特别适合年底这样的欢乐气氛，欢乐的告别2021，欣喜若狂的迎接2022。 Pinks 士多啤梨苹果橙，上周第24名，本周晋升到第11位。接下来就再来成为一下2021年度最后一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到第11位的歌曲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有风雨，相信自己终属于你的胜局，别因为磨难停住你的脚步，坚持住就会拥有属于你的蓝图。 这首《少年》点燃了青春的火焰，对于青春的向往和怀念都在这样的作品当中被彻头彻尾的展现出来，一句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引发了无数听者的共鸣。这首关于少年和勇气的歌，唤醒了每个人心底那个曾经热血澎湃的自己，那个不服输的自己。我想不仅仅是这首歌曲的旋律和歌词，歌曲真实还原了每个少年在追梦路上一次次跌倒和爬起，初心不改的内核精神。感谢2021带给我们的失败和挫折，2022我们将比肩前行，继续勇往直前，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既然那听到了音乐还要来说车，这才是我们的汽车音乐会。好了，很多这个朋友开车的时候都会发现啊，哎，怎么这个车发现很多问题啊，其实呢有的时候真的是积碳引发的问题。你看很多人开车久了哈，发动机会抖动、爆震、噪音大、油耗高、动力不足、冷车启动困难，这多半就是积碳引发的问题。该怎么办？建议您用一下车贝尔，轻松的解决积碳问题。现在第二瓶车贝尔半价，即刻开抢，微信搜公众号17061235 17061235。那如何让车辆持久好状态呢？用车贝尔啊，天猫和微信都有售，微信订购第二瓶半价，微信可以搜公众号17061235 17061235。什么是积碳？积碳呢，就是汽油和空气燃烧不充分，或者燃烧之后的残留物长期积累，经过高温而形成的胶质。燃油车在使用过程当中呢，一定会产生积碳的，这是无法避免的。但是积碳如果量多了呢，就会引发发动机的故障。汽车的保养手册一般要求20000公里左右就要检查清洗积碳哈。4S 店通常是用吊瓶或者是拆卸核桃沙、干冰这些方式来清洗。10万来块钱的车呢，清洗下就得花个1800。像奥迪、奔驰、宝马这些车呢，就得花上大几千了，费钱费时，还需要承担拆装不到位的风险。那如何省钱省时又安全高效的去除积碳呢？还建议您用一下车贝尔试一下哈。现在开抢的微信搜公众号17061235 17061235，车贝尔在天猫和微信都有售。车贝尔的功能还是挺强大的，直接加油箱，正常行驶当中轻松就可以清除油箱、油路、喷油嘴，还有进气门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等多部位的积碳，省钱省时更省心。现在记住了，微信订购第二瓶还是半价，微信公众号是17061235 17061235，在线下单就可以了。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吃一人份的饭，刷一人份的

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 许巍《曾经的你》这首音乐绝对呢是在不同阶段听会有不同的感悟。二十岁的你听到的或许是自由，三十岁听到的是懂得，四十岁再听呢，一切似乎是云淡风轻。而五十岁听到这样的音乐，我想更多的就是释怀吧。来自许巍《曾经的你》，给了无数人继续勇往直前的动力和勇气。其实许巍的歌呢，不在乎摇不摇滚，主要是他的歌里面有对生命的意义和对生活的态度的表达。我觉得那是一种逍遥当中的豁达，快乐里的宽广，坦然当中的胸怀，永远不急不躁，不悲不喜，坦然地面对世界的周遭。时间久了，就会觉得自己哪怕就在最糟糕的日子里，也有一种信仰在支撑着自己，就像是向日葵一样，永远向着阳光生长。如果能做到逆增长就更好了。好了，时间走到2021年第33周，汽车音乐排行榜是谭雅蔡健雅的离线地图。如果说许巍呢经常夺冠，在大家的意料之中，谭雅蔡健雅就不算是常客了。这首离线地图想要传达的是，对浩瀚无垠的世界，国度从来就不是划分的界限，想要唤醒迷茫的自己，就跟着心里的想象，远离繁文缛节，那些繁复定向导航，不眷恋不越剧，幸福终将会倒数。谭雅蔡健雅会进一步的将你的听觉转化成那种听觉那种所有感官的体验，诠释起来呢，对于节奏和语气都是掌握的行云流水，让人聆听好像是一场欢乐的行进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 难得天特别蓝，情调浪漫又慵懒，双脚脱下了高跟鞋，折上了仪表板，有些爱不得完满，挟持我到哪不管，给我副驾座吹着风，快失控的快感。So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aby， 油门踩低一点，多一点，再过欧酷勾选。So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aby， 吻我用力一点，一点，一点，感觉不太远。说不完，幻想胜过轮胜，将车厢都灌满。你说爱不要拐弯，接受方向盘多自然，爱你专注着人，不忘借我手掌取暖。离线地图，远离忙碌，要的不大不快不快不留步，这国度来去自如，前进迅速，在公车路半路山路夜路不夜路，阳光舒服抚摸皮肤，连温度亮度力度速度甜度也呵护，狂晒幸福无需缘故，爱炫目重目重目羡慕重复，好愉悦的下午随音乐起舞，可爱的可恶，陪着你望日出，同学就满足。离线地图，远离忙碌，要大不大不快不快不留步，这国度来去自由。

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我终于眺望远方，洞悉了这个道理。汪峰，你走你的路。汪峰的歌曲铿锵有力，摇滚范儿十足，无论是词还是曲，都给人无限的正能量。这首歌曲源自于他2015年的《河流》这张专辑当中，节奏明朗，温柔地唱到我们的心坎里，是不是？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告别汪峰，告别了2021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4周的冠军歌曲，那么第35周的冠单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 为制造惊喜和热度，五月天绝对当之无愧。他们的音乐可以为你的生活拉满动力。2007年这首《离开地球表面》激昂的鼓点，在每一个朋友心中敲出对梦想的渴望，活力的释放。新年快乐！《离开地球表面》第35周冠单，有请五月天。 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冲啥大，冲啥小，冲啥都有人唱反调。恨得多，爱得少，只想越跳越疯，越跳越高，把地球甩掉。一颗心不痛不痛的狂跳，一整天烦恼烦恼。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野心大，胆子小，跳舞还要靠别人教。恨得多，爱得少，只想越跳越疯，越跳越高，把地球甩。一颗心不痛不痛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再也不要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一颗心不痛不痛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所以到地球你就甩掉，只有越跳越高。我甩掉地球，就是 活力和激情，我们冲向2022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2021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周的冠单。好了，第36周的冠军单曲马上带出。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 熟悉演员袁泉，但你对于他2007年歌手身份征战流行乐坛这张叫做《孤独的花朵》的专辑熟悉吗？其中这首电音范儿十足的《一个人喝着拿铁》也成为当年各大音乐排行榜的常客哟。他的歌声好像是旁观者冷静地诉说一件事情，说着说着就流露出了自己的感受。拥有这样气质的歌手并不多哟。袁泉其实演戏也是这样的，一直细致不张扬。袁泉，一个人喝着拿铁。 穿过谁呼吸，我的发梢一瞬间，转化的空气在蔓延，午后的阳光还那么的浓烈，好想喝一杯拿铁，我的寂寞只剩一点点，足以抵挡一个情人节，如果爱情就在这一秒月初见，我想我也无所谓， 36周的冠单，哇，接下来可是蝉联三周的冠军单曲，第37周、第38周和第39周的冠军单曲是谁？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 对，那就是阿妹张惠妹的这首《缓缓》。2020年去年的最后一天，阿妹张惠妹推出这首《缓缓》，岁末年终，她只想唱一首最温柔的歌给你听，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唤醒我们最单纯的样貌。《缓缓》也是一种处世哲学的态度，也是音乐当中的高级之作。好了，最后就来听这首《缓缓》蝉联三周的冠单。在听歌之前呢，不要和你相约明天同样的时间汽车音乐会，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新歌。说好了，明天九点汽车音乐会再见喽。 怀念半空中的云，跳转时差向微星。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刚才咱们提到这个筋头巴脑这个火锅呢，咱们是给大家是5斤再赠5斤，这就是10斤，一斤呢一包啊，这就是10包。 对， 而且呢这个本身都是熟的， 对 啊，里边有肉啊，有汁啊，有汤哈。 对， 打开以后，然后呢您是愿意以火锅的这种形式，还是说以炖菜的形式，都是可以，您自己做主。 没错，而且的话更为重要的话，回到家里面非常的简单，直接开袋之后的话，你说微波炉叮一下的话，5分钟的时间的话轻松搞定，直接拌上米饭，拌上面条，哪怕说拌上方便面的话，味道都是特别的好的。然后大家请记住了，今天这个的话回到家里面都是给大家带到全新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呢是整整的8个月时间，而且的话你放在常温下保存的话就是可以的。趁着今天我们有活动的话，你可以多囤几组，把过年的、把15的真正之前的话全部囤下来的话都是可以的。 没错，你像我要吃的话呢，我一般就是以火锅的形式吃啊。刚一开始呢，咱们先吃是里边的这个干货， 对， 然后呢那个汁儿呢咱可以涮呢、是吧，各种的蔬菜，什么白菜呀、油麦菜呀、生菜呀什么的，再加上豆腐、鱼丸、菠菜，什么土豆片、宽粉等等，你愿意吃什么往里搁什么。哎，怎么一煮真香。 没错，而且你煮完那个所有的蔬菜之后的话、一定要下点面条。 对， 不要下那个细面条，你要下那个宽面，因为那个宽面的话那个浓浓的汤汁能够进到里面、一吸溜，哎呦真叫香。而且包括你回到家里面，现在很多朋友都说啊，现在小朋友快要放那个寒假了，然后直接的话给他家里面放两袋，家里面大人不在的话，直接就上米饭，就上那个馒头，吃起来的话也特别特别香。而且小朋友正在长身体的时候的话，多吃牛肉的话也是特别特别的好的。 哎，今天呢我们是惠七鲜的筋头巴脑火锅啊、咱们呢是500克，也就是1斤1包，一大包、咱们是给大家连主品再赠品是10斤10包。另外呢我们今天还特别的加赠，就是红味牛腩、啊，它是200克1包，给大家2包，一共是12个单品。那今天的价格只要299元，什么概念呢？就是1斤呢、也就是20来块钱。 没错 啊， 但是20多块钱的话一定有品质保证的。再来一点的话，全部都是来自于真正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散养的黄牛，带给大家精华部位，大块整块的牛杂筋呢、牛蹄筋啊、牛板筋啊、牛腩肉，带给大家回到家里面都是可以开袋即食的。 那么下半年的各种的节年假日非常的多，各种的聚会也是非常的多、有的时候呢家里来人了还得去做饭，特别的麻烦。有了这个以后呢，咱们人多的话咱们开几包 菜，对 啊，开几包的话呢、咱们就当筋头巴脑的火锅了，再加点配菜、 没错， 哎呀，吃起来热热闹闹的、还特别的过瘾、真的好哈、 啊。 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惠七鲜的筋头巴脑的火锅，咱们呢是500克1斤1包、给大家连主品再赠品的是10斤10包、也就是10锅10炖呐、 没错。 另外呢我们今天还特别的加赠是红味牛腩，咱们是200克1包、再给大家2包啊， 没错， 一共是12个单品。那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元。如果你想订购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吧，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陪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又到了辞旧迎新的时候，来合个影吧，给家人比个心，给自己比个耶，对烦恼说拜拜，对快乐说， 所有的快乐说拜拜。 新的一年请你昂首阔步，去相信，相信春天，相信自己，相信爱情，去追求，向着梦想，向着阳光，向着幸福。新的一年，去奔跑，去接纳，去陪伴，去笑，去唱，去拥抱，去爱。崭新的2022年，北京音乐广播，祝你 新年快乐！ 真精致，还得是国华， 咱都买齐了，金坠、金串、金链，闺女媳妇老妈都满意，来国华首饰接金服，2022更幸福。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